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洛洛本名罗爱群，北京知青的孩子，因为身体残疾没上过学，却喜欢文学，出了3本书，靠摆摊卖书自食其力。他爱美，爱音乐，爱电影，爱旅行，经历坎坷与磨难，仍然坚信世间美好。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洛洛。前些年洛洛去南锣鼓巷玩，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当时他想，要是有一天我能在这里卖自己的书该多好。结果他就果真去了。为了卖书方便，他还在附近租了一间小小的平房，每天自己一个人摇着轮椅来摇着轮椅去。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人，遇到了一些事，洛洛把他们都记录在微信里。 说到那个在南锣鼓巷卖书，然后我看到你这里头也有一些好玩的东西哈。这是2016年6月5号，你写的是一个女孩买了我的书，她说你是一个梦想姑娘，然后递过来一张100元的钱币说来梦想无价。哇，她买完书又说祝你梦想成真。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2016年4月9号，你写两个女孩买了我的书走了，过了一会儿又跑回来对我说，姐姐刚才忘了和你说加油，然后就跑着离开了。都是很温暖的一些事情哈。 对，我觉得我喜欢这里，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那种和你惺惺相惜的那种气息，然后总是有那样的，就一瞬间让你就想哭，温暖的想哭的那种还挺多的。我就觉得哎呀，这世界太美好了。我觉得可能我之前遇到一些挫折呀什么的，我觉得就是这么一路坚持，就为了这一瞬间吧。就觉得挺值的。 还有旁边的一些住户们，大爷大妈大叔大哥们好像也都暗中挺帮你的。 哦，对，我觉得就是你觉得这个世界挺美好的，我就能感受到这个世界挺美好的，就是可能也有不好的东西吧，然后有时候就真的能够忽略掉，就像滤网似的，你留下的都是美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我要是不是很在意这些，然后我就一直跟他笑，一直跟他笑，然后有一天我觉得他也从开始针对，然后到后来就是不好意思面对，就面对他的当时的那种针对啊，然后到后来回应你的微笑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过程。然后就是你能把这些东西给扭转过来，没准他也能感觉到这世界的美好，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得到了更多。 我听着这里头有故事。 是的，我刚来南锣鼓巷的时候，就是那个院子里他们也在卖东西，我就是因为在他最对面，就他不高兴。有一次最严重的是，就是那个院里的那个男主人，就是我的左边右边全是有车子，然后就是前边有书，就是有一个小空，然后他就是为了不想让我在那儿，然后他就把那个小空用他那个电动车就把我堵住了，就横那儿了，我如果要动一下就根本动不了，就围上了。 然后但是我也没有说话，然后待一会儿大概十分钟吧，他觉得可能不好意思，然后又去把他那个车子给那个挪开了，但我也没说话。其实当时觉得真的是挺委屈的，后来每次我见到他就都跟他乐一下，然后我明显看见他特别不好意思，就特别不好意思的那种看我，只要是我对他乐他就赶紧扭头那种。就这样的时间持续了好长时间，大概有一两个月吧。后来的有一天，然后他就拿个苹果然后给我了，然后我就收下了，然后说谢谢什么的，然后到后来就又挺好的了。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跟他生气，因为第一他也不是你的谁，他怎么对你是他的事儿，然后你怎么对他是你的事儿，我觉得就这样。没有想到后来还收获了一枚苹果。 这个卖书的过程哈，有很多温馨的瞬间，有很多情感的收获，但实际上就是你的身体状态在那个地方要卖一天书还是个蛮辛苦的事儿。 对 啊，因为我看到你有一篇微信里头是这样写，2016年8月27日，说没掌心喝水了，想上厕所回不去了，幸亏林妹妹和牛骨救急，如同救命，该怎么谢谢你们呢？是两个好朋友帮你了是吗？ 对，那个时候我已经去后海了，那个牛骨是他卖牛骨，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一个小姑娘 啊， 也是我刚去的时候，他也不让我挨着他，就有点气声，一个南方小姑娘很厉害，眼睛里透着那种灵气，然后但是也很霸道的那种，我就觉得我是新来的，想欺负我一下。后来我也没理他，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去吃饭，有点饿了嘛，都是别人帮我弄书啊摆书啊什么的，所以我要是中间去做什么，那个书就再放在那儿就行，就也不会丢。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你相信他，他也相信你，就你从来也没有丢过。然后我就去吃饭，然后我就给他顺便也买了一个，然后买了一份饭，然后我没给他拿，然后我让那个人就是送餐嘛，就告诉他送给谁，这个小姑娘就从那以后就开始对我特好了。我们一块儿相处了大概到我写这个文字的时候，那时候已经相处了两三个月了 啊， 就每天都在一块儿， 他就会帮你了是吗？ 对对对，就是已经帮我了。然后那天是真的，因为我要是在外面卖书，今天就一定不能喝水，要不然我就坚持不到那么长时间，对，这个是必须的。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渴，我就喝了，结果肚子就特胀，然后就想上厕所。因为后海离我们家它不像南锣挺近的，后海挺远的，根本回不来。那个 上卫生间必须得回家吗？ 对，就必须、 就是在外面公共的卫生间不方便是吗？ 我就得回来，然后但是那天我回不来了，然后我说这怎么办呢？只有他和那个女孩，就林妹妹，也其实也是我给她起的外号，因为她有一张照片照的就特别那种羞赧啊什么的，那个样子特别像林妹妹，然后我就管她叫林妹妹，然后是个东北的姑娘。后来那天就她俩在，周围全是男的，我说我想上厕所，我说我回不去了，然后就说这么两句话，然后那个小姑娘就是那个牛骨就把自己的摊儿给收了，说我帮你，然后那个林妹妹也说我俩一起帮你就行了，他俩一起帮我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特别不好意思，我觉得这种事挺失尊严的。然后但是觉得也挺感动的。 可是我发现你这个写书卖书这过程当中也交了不少朋友啊，好多朋友帮你是吧？ 对， 就是我最初的那个问题，就你为什么在你的书里头 啊， 你都不提你的身体的状况 啊？ 因为就是从功利的角度讲哈，你明白的，你要把这部分写进去的话，我觉得书会好卖一些，因为人心都是善的，善人的多，你为什么不提呢？ 这个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有点生活不方便而已，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小时候也有一些我爸爸的同事啊，我妈妈的同事家的孩子什么的，我因为就接触不到这个跟我身体状况一样的人，就是 他们都是身体健康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挺大的。而且我觉得就他们跟我一起，然后也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同，就身体可能有点不方便，然后就没有放大我的这种状态。就我一直也是这么想，就是觉得自己和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做不了的事儿什么的需要别人辅助一下之类的，然后没有必要去放大这种东西，就成这样了。 但是吧，我还是能从你的微信里头看到有很多脆弱的时候。 对 对吧，对，你看2016年7月15日、你写我在后海边上，所有的热闹场景都与我无关，我是一个孤独的存在，只是和心里的那个梦在一起。 对， 怎么了那天？ 是吗？ 都忘了。 忘可能没有忘，就是觉得那种就是尤其是后海吧，那个场所就是比较歌舞升平的那种，然后我觉得这种气场其实跟我是没有关系的，都是酒吧，有时候真的是很多很多人，但是我觉得我内心还是挺孤独的，就是人还是有虚弱的时候的，我会有一种孤独感，觉得自己有时候也觉得挺不容易的，就是晚上在后海，就是得晚上很晚才回家，有时候一点多也有可能，一个人过去，然后一个人再回来。我有时候想过这个问题，当你觉得就是觉得自己很惨，就是那么晚一个人，一个女孩子，然后你走那么长的路回家，然后就觉得境遇很惨的样子，然后我就想过，我说每当你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就是你不满足现在的生活，就是这种生活你是不喜欢的，但是你还在做，你是强迫自己在做的一件事。过了很长时间，然后当我觉得那么晚回家也是同样的没有人，然后但是你在路上你觉得很愉快，到这个时候你就是接受了这种生活，而且你还能从中找到乐趣，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我觉得你刚才看到的那个肯定我是那时候不喜欢那种生活，但是我还没有接受，但是我还在强迫自己在做，我觉得是这样。 有点自怜哈。 对。 其实我很理解那种感觉，有的时候越是在人声鼎沸的时候，越热闹的场合越容易感到孤单。 对， 倒是在很安静很孤单的环境里头倒觉得很自足。 对，是这样的。我那个书把我唱给你听那本书，我有一个朋友写的那个序里边写到一句话，说一个人可以很热闹，一个人也可以很孤单。我觉得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句话的一个意境吧。 洛洛本名罗爱群，北京知青的孩子，因为身体残疾没上过学，却喜欢文学，出了三本书，靠摆摊卖书自食其力。他爱美，爱音乐，爱电影，爱旅行，经历坎坷与磨难，仍然坚信世间美好。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洛洛。 从你的微信里头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帮你。 对。 但是你写了一段话，2016年7月26号，请不要参与我的生活，我在最艰难的时候你们都无能为力，现在我相信你们的力量也不足，我行走在自己的人生轨迹里，安安静静感受命运给我的一切，是什么都是我自己的，是什么我都接受，所以谢谢。 哦，当时是有一个情绪吧，我这个我知道，当时是有点心情不好，就是写这个的时候，然后还下雨了，然后我就躲在那个一个酒吧他们搭的那种就那个雨棚，然后躲在那儿，结果那个雨棚中间还有洞，然后就那个水哗哗的往下流，雨还挺大的。那时候也觉得就是 一下子情绪特别低哦，然后就是一种发泄吧。 嗯嗯，情绪不好的时候谁都有。那、你遇到低潮的时候，特别沮丧的时候，特别觉得孤立无援的时候，你会怎么来处理自己的情绪？ 其实有时候挺想喝酒的， 借酒消愁。 其实也没有什么量，一沾一点就倒的那种。但是有时候会就想一个人待会儿。谁也别来理我，就把我自己放在一个安静的一个小角落里，然后就是想通，如果想实在想不通，那也得强迫自己，就那种就像那个猫受伤了那种感觉，就是自己躲在角落里去舔伤口，然后觉得我也是那样的。 所以虽然有很多人帮你，但是真正能帮自己的只有自己。 对，是这样的。 你觉得自己挺坚强的吗？ 也不算了，我觉得我还挺怕这词儿的。 对，因为我看到你写过一句，我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坚强。 对对，是，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觉得就是一眼看去可能就是身体状况这样，然后还有三本书，然后就是你的心态肯定不一样。其实我觉得不是的，我至少不是很坚强的，然后也会有难过呀，然后脆弱呀，就平时挺多的时候没准也会抑郁。那种就是钻牛角尖走不出来的时候我也有，我不算坚强的，但是我尽量让自己内心平和。我如果能做到这样，就是长时间的做到这样，我觉得就好了。 你有没有过暗中，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明说，有没有暗中埋怨过妈妈当年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你的状况，导致成这样这么严重的后果？ 应该是有过，在恋爱的时候会有，就觉得我哪怕就是患别的病，然后也不要患这种病，然后就觉得特别没有尊严。如果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患别的病，就是死了也觉得也很开心那种，就也值得，然后这样就也死不成也爱不成那种，就挺痛苦的。那时候可能会有吧，就是觉得我妈就是我都发一个星期的烧了，你居然都当感冒来这样，哎呀，觉得你要是早一天发现也许我会不一样，会有。但是现在想想觉得那段时间是我挺对不起我妈，有这种想法，觉得挺对不起她的。我妈妈其实挺不容易的。 你知道还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哈，你看哈，你说我属于这种孩子，所以我的人生才被毁成这样，然后下面是一个链接，一篇文章，题目是懂事的孩子最可怜 啊。这种东西吧，我觉得都是表面的，就是我属于懂事的孩子，我觉得这是表面的。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内心可能都是有两面的。你说懂事，就是我的行为在懂事，就是我有好多想做的事儿，但是我没有说出来。表面上就是我挺懂事的，因为我妈妈可能如果我说出来我想怎样怎样，就是不懂事儿这种， 怕她难受。 对啊，她可能很为难。但并不是我没有说出来我就没有那么想过。从小到大我妈说我就是青春期的时候开始不懂事儿了，就说我之前都是个懂事儿的孩子，就是她说什么是什么，就是让我怎样我就怎样。就比如说我妈妈把我一个人放家里，然后让我听话别哭呀之类的，然后我就使劲忍着不哭。你想一个小孩一个人在家那么长时间，他怎么可能不害怕？但是我妈回来我还能够特别高兴啊之类的，就这之间其实有很多心理活动的。然后我妈说我从青春期开始就不懂事了，就一直到现在都不太懂事。 她的证据是什么？ 就是特别能折腾。就是比如说开店，就想一出是一出。就他们的想法是说我就应该安安静静的，因为我身体状况是这样的，就别再折腾了，就安安静静的在他们的羽翼下就是好好生活，又吃又喝还想怎么着呀。但我就是不是这样， 就是要开店，然后要自己养活自己，然后我的宣言就是这样，就是不甘心这种。他们就觉得这种想法就特别不符合他们的逻辑呀、什么的，就一直到现在我也是在折腾。就比如说到这边来，到这儿来，然后也在折腾。 是啊，你说要跟爸妈在一块儿、多好啊，有人照顾。 对， 你看今天天这么冷、在这个地方这么小小的屋子里头、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有一个阿姨来帮一下忙。 对， 忍受孤单晚上，然后想着天气能暖和一点，然后接着去南锣、去摆摊卖书。是啊，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啊？ 对啊，就是这种。我觉得现在这种生活，尽管就说一个人很孤单，然后我其实我在这边生活，顾阿姨我都换了好多个了，就是各种不合适，然后就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就是你在外边碰到这样那样的不愉快啊什么的各种事儿，有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事儿，但是我还就是还挺乐呵的，接受这些东西。但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至少我不再用我爸妈的钱了，然后我自己也还行吧，过得不是太好，但是至少我没有你的钱呀。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了。然后我觉得，以后我应该会越来越好的，就是。其实我这么说，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越来越好，就是用什么样方式越来越好，就什么都不知道，就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劲儿。至少现在我不用我爸妈的钱，然后我能够雇阿姨，就是给她付工资，然后印书就是出书，还能有时候还能给他们买点什么，我觉得很开心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尊严吧。 对，就是这个字。 我觉得就你为了这两个字儿，你付出了什么孤单啊各种的，到最后还是值得的。 在这个下着小雨的阴冷春日，我和洛洛聊得很投缘，整个过程他很淡定，一直笑嘻嘻的像说别人的故事，而我却好几次瞬间泪如雨下，对此我有些惭愧。一年前也是在春天，洛洛的微信朋友圈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其实没有什么旁观者清，在自己的生命脉络里走着的人远比旁人更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学会收起多管闲事的善意，笑着为他人鼓掌就好。幸福和不幸没有标准来恒定，我们将同情目光投向他人的时候，又怎么知道自己就真的活得无可挑剔。好了，听众朋友，洛洛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讲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一杯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